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朋友们，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收听乐听经典节目，我是贾悦。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叫做《遗失的美好》，来自于歌手张韶涵，是她发行的第一张专辑《Over the Rainbow》当中的一首很受大家喜爱的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就是张韶涵的一期专辑。在我的心目当中呢，她总是以一副小女生的感觉出现。但是这个小女生呢，却能给我们一种很勇敢很坚强的感觉。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让她真正走进大家视线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柔柔的，但却仿佛能够给人一双隐形的翅膀，带给大家一种很坚定的力量。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张韶涵，是她的一首代表作《隐形的翅膀》。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播放这首歌的时候，曾经跟大家介绍过，这首歌呢是唯一一首歌名被用作高考作文题目的一首歌。可见大家对于这首歌，不管是题目还是歌词给人的这种积极的影响，都是非常认可的。一提起张韶涵这个歌手呢，不仅拥有青春靓丽的外形，而且她的声音呢也非常的甜美干净，相信一定会在炎热的夏日里面为大家带来一丝清新的感觉。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一起来听张韶涵的一些歌曲。张韶涵是1982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的桃源县，毕业于加拿大温斯顿爵士丘吉尔中等学校。在2001年的时候，他签约了福茂唱片，而后主演了偶像剧《MVP 情人》，正式进入娱乐圈。在2003年，他主演了一部偶像剧叫做《海豚湾恋人》而走红，可见他也算是在歌手和演员这两个身份之间来回的转换，而且在这两方面呢，其实还都算是做得不错的。来听他2004年年底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欧若拉》。凭借着这张专辑，他入围了第16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马上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融合了多种曲风，全力打造张韶涵声音的一场表演《欧若拉》。 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北极光，喜欢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北极光，喜欢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北极光，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这光绿蓝五彩的， 在2004年张韶涵发行的这张获得极大认可的《欧若拉》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两首歌是不得不听的，一首呢是她首次和女制作人马玉芬合作的《手心的太阳》。擅长写景表境的词作家姚若龙继《遗失的美好》之后再次为张韶涵写《生命守护神之歌》，为了录好《手心的太阳》，张韶涵一遍又一遍地唱，被折磨得眼泪纷飞，这才终于通过。所以应该非常感谢这些严谨的音乐人们，正是由于他们才让我们听到了《手心的太阳》这样的一首非常好的作品。 爱中忽然退场，心慌乱主张，沉默在深海里，看海面闪耀，但回忆像水草静静地缠绕，梦才温热眼角就冰冷掉，努力越过风暴，向着未来飘，我们才回忆到感动的拥抱，你总是能知道我的坚强剩多少，给我最刚好的依靠，你手心的太阳至今放在我背上，委屈就能笑着落泪被释放，在手心的太阳 刚刚我们听到的张韶涵的这首《手心的太阳》当中呢，还采用了俄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当中的一段旋律。 起到了为整首歌提升增色这样的一个作用。在听过了《手心的太阳》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还会为您推荐张韶涵《欧若拉》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是她和潘玮柏的合作，叫做《快乐崇拜》，是一首节奏明快的歌。在这首歌当中啊，张韶涵那种漂亮的高音非常的让人震撼，整首歌既言之有物，又让人有一种闻声而动的这种快乐魅力，所以这首歌呢不愧为一首嘻哈时代的标准主打歌，一起来听。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继续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don't ready to move。 70的年代你不过我最嗨，历史不变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包在头在往里转动，左右摇摆想象一直神功，黑不低声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我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80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播放完整夜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就你喊着 What's up， 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为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心灵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现在这个冲动时代，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觉，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让我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就是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要听到的张韶涵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合作作品，是她和范范范玮琪一起合作的一首《如果的事》。 我想过一件事，不是坏的事，只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我应该去真实爱你两个字，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

在2013年4月获得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年度金曲奖。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由坚强意志化为的旋律。 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技术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天堂要跳多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命运一直走，是闪烁，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淋雨一直走，直到阳光就还暖和，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有前面盘旋的注意，有背后清算的耳语，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的洗礼，独特才是流行，无法复制的自己，让我脸受伤也有戏，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 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像刚才的这首《淋雨一直走》啊，真的能够把挫折化为前进的力量。比如说歌词当中提到，有前面盘旋的秃鹰，有背后尖酸的耳语，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的洗礼，传达出的是一种即使面对挫折也从未退缩害怕，以及重新出发的一种非常正面的态度。继续来听歌，来听一首爱情歌曲《香水百合》。 发出光芒，你的心都绕了魔幻，水朵散散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刚才咱们听到这首歌的所在专辑当中的一首专辑同名主打歌《潘多拉》，以一种非常直率的声音表现出了现代电子摇滚风和充满着童趣的音乐元素，一起来听。人余光中描写爱情有如潘多拉的盒子，必须撕开糖衣包装，才能在好奇心与温柔的催化下寻找到真爱。因此呢，张韶涵的这张专辑呢就以潘多拉为名。这张2006年发行的叫做《潘多拉》的专辑，为张韶涵在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上获得了年度金曲奖项，并在第13届华语榜中榜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最佳年度歌曲奖。在今天节目张韶涵的这个专辑当中要听到的最后几首歌呢都是比较舒缓的，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就是她继《隐形的翅膀》之后又一首温暖的情歌，叫做《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呢没有用以前张韶涵擅长的高音域，而是把她的高音转换成了更加舒缓的中音。这首歌她唱出了独特的唱腔，给听到她的人带来一种温暖和希望。而且制作人陈俊廷首次采用了曼陀林乐器应用在这首歌的乐器的编制里，使得这首歌呢曲风更加的多元化，不再是那么的单一。 马上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往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的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 接下来的这首叫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的歌呢，是张韶涵演唱，由周杰伦来谱曲，方文山来填词的一首作品，是三个人一起合作的一首经典作品了。这首歌也可以算作是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的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也是张韶涵首次演唱慢版的 R&B 的这种唱腔。歌曲讲述的是姐弟恋情歌，姐弟恋这个在社会上常被讨论的感情话题，当作《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的创作主题，方文山按照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主题来填词。他觉得张韶涵的声音像精灵一样，所以就写出了精灵啊、森林啊这样的一些词句。没想到张韶涵所演绎的这种慢版的 R&B 的唱腔曲风也获得了歌迷们的喜爱。 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过手就算约定，感情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 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了一整期张韶涵歌曲的专辑。在今天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的张韶涵的这首歌呢，叫做《有形的翅膀》，它可以看作是张韶涵的那首代表作《隐形的翅膀》的姐妹篇了。而张韶涵呢，也把这首歌的歌名当做了自己第七张个人专辑的专辑名称，发行于2012年。之所以用有形的翅膀这个歌名呢，象征着他自己这一路支持的歌迷朋友，以及陪伴他度过低潮跨过悬崖的音乐力量，正如同有形的翅膀给予他勇气。张韶涵呢，也希望借助这个专辑能够给予更多人无形的力量，成为每个人有形的翅膀。在今天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有形的翅膀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我为您做出的这些歌曲的安排。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我们明天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带着我的脑子受过的伤，每一个孤单的晚上，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学着更坚强。 我曾害怕，所以我懂得。